诉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 没有时间，来自牛奶咖啡。北京时间的7:04，今天也是2018年11月1号，是十一月的第一天。那么刚刚麦穗儿也跟我们说，这首歌实在太符合我现在的现状了。 嗯， 就是感慨到，其实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2018就要过去了，可是我还是没时间做好多事情。 喂，你要不要今天不停的给大家重复这个关键词？ 还有两个月，2018就过去了。 感觉就是那个原来立在天安门广场前面那个倒计时一样。还有多少天要干嘛干嘛？ 我觉得如果我一直强调这个事情，大家会很想打我吧。 对啊，绝对想打你。 好了好了，我们来说一件大家很开心的事情，就是签到的问题啊。 好的， 今天很多朋友都说，哎呀，今天江中草珊瑚大侠又上榜了，传授一下呗。怎么不论系统怎么改，你都能在咱们这个签到的排行榜上呢？ 就是他会一直钻研这件事情哈。后面呢就是获得了不传那种武学秘籍。 嗯，但是各位呢已经在11月份的第一天来到早安音乐秀打卡了，我们待会儿来替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签到前十名分别都是谁。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了 ，Morning， 我们来关注一下早晨的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度，天气比较冷。上班上学的朋友呢，请记住要添衣保暖。受到了高气压的控制，今天白天的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上升比较快。预计呢，下午的平原地区最高气温是17度左右，适宜出行以及户外活动。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晴天，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数值，今天白天是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 嗯， 我刚刚来跟大家介绍这些数值的时候，一直想学一下月月鸟小哥哥，就把二念成两。 嗯， 北转南风1到2级，最小相对湿度25%，是不是很好玩？ 不，两只能出现在1和3这个近似当中，但是二就不能说。 不是的， 不能说25。 那你刚刚说2.3度啊？ 啊，对，2.3度可以啊。 不可以的。 或者230是可以的。 是2.3度。 不，我就要这么念。 你怎么这么倔强啊？你是赵敏吗？ 对，我是小优了啊。 正确的说法是白以下都用二，白以上都用两。你会发现我们都会说2000、2万，但不会说2000、2万，嗯、对吧？你是赵敏吗？你这么倔强？ 我是郡主吗？ 有没有 蒙古郡主都长这样子吗？好了， 只能上得厅堂，上得厅堂了哈。有没有觉得我很难交流了？ 不，还挺好交流的啊。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排行榜好不好？这个我们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1到5名，请我们的旁边的郡主来念啊。 哎呀，郡主本人我来关注一下。 上线了啊。 今天的签到前五名是 White Jean， 是我们的第一名，好像是个新朋友哈。第二名是花儿，第三名是江中草珊瑚同学，大家都在等着你的签到秘籍呢。哎、第四名是康道，也是新同学。第五名是刘老五。 来看一下，第六名是龙哥，第七名是多多，第八名是 ZLW， 第九名是在我心里的，第十名是夏文。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哎，你觉得90名名字很容易连起来啊？ 嗯、 在我心里的夏文，或者他跟任何人都可以连起来。在我心里的龙哥， 哎呦， 在我心里的康道， 在我心里的各种人，然后没时间的各种人啊！我们今天出现了特别的多的梗感觉哈。 嗯，那刚刚一开始呢，静瑜又稍稍吐槽一下月月鸟小哥哥的这个二跟两的问题。 是，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的话，你会觉得说这是一种非常难交流，就是你干嘛老戳穿人家？ 就是，反正我也习惯你这种难交流。你知道我的回应方法？ 什么叫习惯？终于有机会说出实话了，是吗？ 然后你知道我的反应方式是什么吗？ 嗯， 就赶快 Q 下一条新闻啊！ 啊，对， 还干嘛在这儿死愣了干嘛？ 可是下一条新闻也很难交流耶！ 真的吗？ 这是日本东京的新宿御苑，这是一座非常历史悠久的庭院啊，里面有很多不同风格的建筑跟风景，所以很多人也非常喜欢，就喜欢去里面玩。 是， 但是呢，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是，新宿御苑门口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他比较害怕跟外宾交流，所以不去提醒对方买门票，因为就遇到外国人的时候他就会害怕，所以2年半的时间他至少放行了差不多12.5万外国游客入园，给公园造成了差不多250万日元，约合15.4万元人民币的门票损失。所以你只要是外国人去，他就会 因为不好意思跟你说话，所以他就会给你放信。 所以我估计在这个他在把守大门之后的三个月之后呢，就开始有人做这种武功秘籍了，就所有外国人都从他这个口走，是不是？ 嗯， 有这么多人啊。 就虽然说这个门票不贵，差不多成年人就12块钱，儿童3块钱，但是这位已经70岁的男性员工之所以免费放行外国游客，因为我只会日语，我非常害怕跟外宾交流，他们万一对我说英语怎么办？我不能跟他们说购票的这个事情，算了算了，还是进去吧。 我觉得他也挺很有意思啊。那之后呢，他的薪水下调了10%，他申请退休获得批准，因为他70岁了嘛。而且呢，他交出了一半的退休金，大概是1.85万元人民币来作为赔偿，这个赔偿的只有1/10左右啊。 但是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惩戒了。不过他这个原因呢，确实是挺好玩的，就是因为怕跟别人交流，所以就免费放行。我们今天呢，也因为这个。新闻来跟大家聊一聊，你最怕跟什么人交流？为什么呢？ 所以呢，我觉得我不怕跟什么人交流，除了旁边的静鱼以外。 不啊，你号称广播界的韩乔生，所以 谁说我？ 你来又提醒过一次，说月月鸟小哥哥不是广播界的韩乔生吗？ 米兰，你等着，小心我一会儿用迅雷不及铃儿响叮当，哎，不是迅雷不及 掩 耳盗铃儿响叮当之势来找到你啊！ 你最怕跟什么人交流？为什么呢？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听梁咏琪来教教大家如何去聊天。 已经不是你的脸。我们最好的消遣就是分享两个人的缺点，我最渴望的不是激动的缠绵，我最期待的不是心跳的冒险，要抚摸你思想，要看着你失眠，分享一个电视机的画面，陪我聊天，陪我聊天，不要什么诺言，只想知道你现在样子来自什么从前，一直聊天，一直聊天，收集万语千言，一直聊到我们的额角冒出一条感情线， 新豪华 SUV 全新英菲尼迪 QX50 雕塑感运动外观，沃德十佳内饰，超大灵活空间，搭载黑科技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33.98万元起购车立享2年零利率，指定车型送3年基础保养及2年保险补贴，试驾赢取限量惊喜，预约请致电英菲尼迪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你最怕跟什么人交流？为什么呢？刚刚跟大家介绍了日本东京的一位员工，因为只会说日语，非常害怕跟外宾交流，没有办法提醒对方购票，所以呢，就是给所有的外国游客全部都免费放行啊，造成了差不多150万人民币的损失。 你知道我当时的这个偶像小松老师，高晓松老师，当时呢，他去到日本嘛，去旅游的时候，他发现迪士尼的那个工作人员呢，一直在拿他们的日式英语跟大家来交流所谓的这种安全规则，要从头到尾都背一遍，当你有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听懂你那句英语，他就会再背一遍，所以导致后面那个船已经放去了10辆，所有人都没有上去你知道。 所以大家看看啊，最怕跟什么人来交流？我觉得蜜糖小陈说出了很多孩子的心声。 怎么说？ 最怕跟我妈交流，从小就怕她一咳嗽我就知道没好事儿，绝对会说你跟我谈谈吧， 现在更好啊，没结婚之前天天催，结婚了催生孩子，本以为生了孩子之后我的世界就能安静会儿了，谁知道国家开放了二胎政策呀，这就快天天催着了。 那你也不能怪你妈呀，这是国家放开二胎政策，所以你妈妈又开始有新的催的了哈。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跟我的交流方式也特别有意思。我妈 郭鹏啊，长大了一定要生二胎 啊！不，她是这样的，她有一天大叫一声郭鹏，然后我冲过去。我妈那个时候呢，可能没有想起来怎么回事，就你知道有的时候人会断片吗？ 对。 但是我妈想了想，你就想那个怪异的画面啊，就是我看着我妈不说话，突然她手往空中一指，我就去把扫帚拿了过来，我估计她要扫地呢。 难道她不是要打你？ 因为好几次她都是往天上一指，然后我就知道她后面要拿扫帚。 太听话了，简直。我有看到 V 这个答案也挺典型的，他说我最怕跟两头堵的人交流，比如说哎，我不要出门太冷了，那我就建议说那咱们今天就在家玩吧，然后立马就被堵回来说家里有什么好玩的，所以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跟你这种类似的是点菜的时候呢，有人说哎，我不点你随便 啊，对， 说豆腐、 这个、 豆腐不太好吃、 啊、我不太好吃， 青菜的话不太下饭、是吧？ 对，各种各样的有原因的哈。小陈在这里呢也说，我有社交恐惧症，特别害怕跟陌生人交涉，一般像买东西之类简单的交流还可以，但是如果让我跟陌生人沟通一些复杂的事情的话就会发怵了。 对，跟陌生人打交道呢，很多人可能觉得也是不太自然不太习惯。那翠翠这个答案呢比较有意思，她说我最怕跟结巴的人聊天，因为时间长的呢觉得自己也要结巴了。这个好像确实有点传染的感觉哈。 有， 尤其你愿意去学习他的时候， 不是愿意去，就有的时候交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这样状况，然后对方就会很生气，你怎么学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就是说的 你学过吗？ 不是，就是跟他说时间长了你会不自觉的会跟着，就 你什么意思？ 对对不起，真的不是有意要学你的啊。大家最怕跟什么人交流，为什么？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新一周公告牌 Billboard 200专辑榜的消息。 是的啊，这周呢其实我觉得跟上周变化是不大的啊。我们来看一下 Lady Gaga 以及 Bradley Cooper 他们带来的合作原声大碟 A Star is Born 连续第三周获得了冠军。值得一提的是呢， A Star is Born 是最近10年来第一张在上榜前三周连续夺冠的电影原声的专辑和唱片，太厉害了哈。 那上一张有这样成绩的原声唱片还是迪士尼出品的 High School Musician 2、在2007年9月份上榜的前四周全部获得了公告牌专辑的冠军。那随着 A Star is Born 在本周继续领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的话，第一周就开始领跑的时候就跟大家来分享当中的一些唱片了，这也成为了 Lady Gaga 在公告牌专辑榜当中夺冠时间最长的专辑。 是 上一次跟大家说的时候是2011年那个 Born This Way 有两周夺冠，现在已经成功的刷新了记录。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因为它也是一个原声大碟，所以中间有很多人鼓掌啊，包括原声音效的部分，我们听到的就是当中非常好听的一段插曲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Better on the skyBurning in your eyes You look at me Babe, I wanna catch on fire It's buried in my soul Like California gold You found the light in me That I couldn't find So when I'm all choked upThis when the whole world fades, I'll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Lady Gaga 带来的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这首歌曲呢，果然呢能够看得出来，他呢这张专辑当中是有一个积极的转变的，跟原来那种高冷的暗黑风格不一样。但是你再想想，这个 Taylor Swift 却从乡村小田姐变成了一个高冷的暗黑风格啊。嗯，所以呢不得不 风水轮流转， 是风水轮流转。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咱们俩怎么能用这么俗的中国俗语来解释这两位国际巨星？ 再是， 这可是 Taylor Swift 和 Lady Gaga 好吗？ 你也不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吧？ 三年河东，三年河西。 人家还没出道三十年呢啊！ 不是，他们俩要听到咱们俩这段评论翻译成英文，应该会笑死吧？ 应该听不出其名中的那种韵味，有种中国江湖武侠风的韵味啊。 但确实非常好听啊，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把 Star is Born 的这整张专辑都听一遍。嗯，真的是 Lady Gaga 在其中展现出了非常高超的唱功。可能以前觉得她会是以奇装异服来博出位啊，或者说整个的歌曲风格都比较偏暗黑，偏剑走偏锋的这种风格，但这张专辑真的让你意识到她真的是一个唱功了得的女歌手。 嗯，所以人家的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 A Star is Born，一个明星的诞生，对不对？ 一个明星有重生了，让你重新认识了他。今天早安音乐秀来跟各位聊一聊，你最怕跟什么人交流，为什么？王世子的这个答案也代表了一系列的人。他说我最怕跟吹牛的人交流，因为真的是心累啊。他们好像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什么都有，你听着吧太假了，你拆穿吧大家又很尴尬，不听吧不礼貌，听多了你又想笑，真的很煎熬哦。我觉得你这段话真的写得特别到位。 我觉得很到位啊，很尴尬的瞬间。哎，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些人的一些常用语就是你知道吗，我每次就在想你知道吗，就是感觉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只能听他说， 对对对， 说那些东西。 但其实一个比较礼貌的说法不会说你知道吗，会跟他说哎，我跟你讲过吗。对，你看其实是一样的意思，但是换过来的话立马就会感觉说哦，你会谦卑很多。 虽然听起来很礼貌，但是如果你是那个吹牛的人，我觉得我还是不想听。 我跟你讲过吗，我们家有矿。 这样 我来这边做节目只是发挥余热。 我知道，我看出来你特别气皮狠。 对不起大家，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气皮狠。 我在认真的上班哈。Alice Lee 跟我们说最不能喝找我吐口水，吐苦水， 吐口水。 对不起， 这个不能嫖， 吐苦 这一嫖就意思完全错了。 广播界的韩乔生 是啊， 影响了 什么影响了？ 对不起啊，却把你宽为他所有的路子都否定堵死。你就会让自己怀疑人生，觉得我到底是在干嘛呀。 这个很讨厌。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你明明的是想安慰安慰他，因为他在跟你吐苦水嘛。 对，就比如说我跟你说我没有男朋友 啊，没事没事，你会过去的哈。 我怎么过得去啊？ 就是明天太阳都会升起来的。 那升起来我还是没有男朋友啊。 就这种人很烦，你知道吧？ 就是路子全部都堵死啊，会让你怀疑人生的。 对，然后让你觉得最后苦的是你，而不是他。 对， 因为你特别苦，因为你怎么都安慰不了他哈。 是，哎，在想说我到底是在干嘛？ 然后还有呢，这个刘心宇说，不在一个频道上的这种人，就说东答西，你说东他答西。那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第一就是你们俩确实呢思维维度不在一个平面上，另外更多的一种可能性就是 他不想理你， 没有认真听你说话哈。 是，各位最怕跟什么样的人交流，为什么？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接下来要为大家分享一首歌，这个歌的名字叫做为你写诗，但是它却不是吴克群唱的， 是因为这是由吴克群首次执导的导演的电影当中的一部原声哈。当然呢这部影片呢最近是发布了全新的梁祝说唱原片吴克群呢依然是化身为梁山伯和祝英台，将记忆当中凄美的爱情故事用时下流行的说唱方式来进行改编，这个片段也变成了影片当中的一大亮点啊。 为你写诗正在上映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吴克群这次邀请到汪苏泷和周杰琼来为这部电影演唱的同名新主题曲，也叫做为你写诗。 爱情是一种怪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 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四环外环南向北方向，十八里店桥到姚洼湖桥，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马店桥到德胜门桥，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一开始，静宇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个小实验。美国的健身专家尼可·克兰西在自己的身上做了一个实验，因为以前他每天都健康饮食，但是他连续一周的时间没有吃早餐，并且记录了自己的变化，发现自己开始变得暴躁，工作也没有效率，而且还特别容易饿，还会吃得更多。所以长期不吃早餐，不仅会和尼可一样的状态糟糕，身体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要提醒大家，早餐吃7分饱就可以了。所谓7分饱呢，大概就是这种胃还没有觉得胀起来，也没有什么负担感，但是已经不太想吃东西了，所以只是习惯性的还想再吃上几口。所以这个时候把吃的拿走也不觉得遗憾，而且晚上睡之前也不会觉得饿了。今天早上音乐需要推荐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来自许茹芸的这首《巴黎草莓》。如果您有好的早餐音乐推荐，欢迎发送音乐早餐加上歌曲名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有个黑影飘呀飘呀飘过我的面前，我想知道你是谁，跟着你的背影散发出了一种香味，哦，它不是香水。刹那之间空气全都凝结，只有你的香味在我面前。曾经听说，可是却又从没真的见过，就像巴黎的草莓。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7，今天是2018年的11月1号，也是11月的第一天。各位早上好，为你送来问候的是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的声音，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 有没有这么大一串顺口？ 对啊，你这贯口吗？这是 怕不怕跟我这样的人交流？ 害怕了啊！ 不怎么出错，对比起来，对不起， 对比起来，刚说完就出错， 正想说对比出来你。 哎呦，我真是，哎，搭档你也不用专门配合我呀，这样是吧？为配合我的演出，你尽力表演，对不对啊？ 哎，真的多难为我呀，真是装作好像这一切是真的的问题。今天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你最怕跟什么人交流？为什么？如果刚刚开车出门的朋友啊，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挺好玩的故事。在日本东京呢，就是有一个员工，因为他只会说日语，所以他特别怕跟外宾去交流。那么他采取的方式就是我不跟你们交流，我也不提醒你们买票，所以他免费放行了差不多12.5万的外国游客。 刚才我重新酝酿了一下这个故事啊，回味了一下，我忽然发现这个事情的吊诡之处在于，既然你都知道他跟外国人交流不了，你为什么给他安排在这样一个岗位上？这是不是就是一个不合适的人安排在不合适的岗位上的这种比较奇怪的现象啊？ 就没有发现他也没有跟领导在反映，其实跟领导反映一下之后可能就会有一些调整啊。 对， 那么今天来问问大家，你最怕跟什么人交流？为什么？管笨笨说跟我老公沟通啊。你看终于说到了亲密关系当中的这个沟通问题。明明就是只想让他哄哄你，结果呢他跟你分析问题讲一大堆道理，最后全部都分析成我错了。怎么就这么神奇呢？ 这你不用看啊，这个他分析的这个一开始出来你都不用管分析的过程，结果肯定就是你错了，要不然他分析这事干嘛？ 但喵啊说，我身边有个司机大哥说最难交流的就是女人了。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谈感情， 是 你谈感情他跟你讲道理。 对， 我竟无言以对。这其实最近奇葩说有一期辩题就是这样的，就是男女之间、情侣之间吵架，你到底是应该讲道理还是先认错？ 那我觉得应该先认错。 哎，我觉得应该讲道理。 我觉得不讲道理，就因为跟女生就是聊天，有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道理可言，因为很简单，她是情绪敏感型。如果你一直跟她讲道理的话，她的第一反应是，你干嘛不安慰我？你在一直跟我讲道理。 那可能遇到的女性类型不一样吧。我是会觉得说，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要解决矛盾，就是为了避免类似的矛盾今后再次发生，所以把这个归因做好了之后，今后就可能不会因为同样的问题再发生争吵。 那我想问一下，那你们后来会因为同样的问题再发生争吵吗？ 就讲清楚了之后就不会了， 然后会发现有很多新的问题还要再归因一次。 那就好了呀，总之你不会因为同样的问题来争吵了啊。 是啊。 那各位最怕跟什么人交流呢？为什么？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时预告一下，今天是周四，静瑜跟月月鸟小哥哥的 battle 大战我们进行到了 K 歌的环节。 今天是静瑜的主场，因为上周呢静瑜说 我就只唱了两句， 对，就唱了两句，然后今天呢就变成我唱两句， 我给你唱四句。 你就好好听 着看、啊、够不够意思。 我一会儿呢用这两句都能给你把戏抢过来哈。 但接下来呢要引出一位唱歌很厉害的歌手了，先跟大家学一学啊。我们俩先取取经。这是毛不易，10月30号他的数字专辑平凡的一天庆功暨粉丝答谢会也是在北京举办了。 专辑呢从5月31号上线至今呢，销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首，创下了某音乐数字平台专辑的销量之最。在现场呢，毛不易也是感谢了粉丝的支持，并且承诺会继续认真的观察生活，持续创作。这个比较厉害的一点在于，现在是突破了1000万首嘛，但首发当天就已经突破了200万，我觉得这个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哈。 那在庆功会现场的毛不易演唱了3首专辑当中的热门单曲《平凡的一天》《给你给我》和《芬芳一生》，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都给大家放送过。 是 他坦言说这个成绩是自己没有想到的，甚至对于数字专辑本身没有概念，但是后来看到这么大的一个数字冒在他眼前的时候，觉得哦。原来这么厉害啊！我 当时呢，这个专辑的音乐制作总监赵赵也是来到了现场。赵赵呢表示，当初专辑的另外一位制作人歌手李健找到他，给他推荐了毛不易。彼时呢自己并没有听过毛不易这个人，他还透露了专辑曾经设想过好几种版本，本来制作的方向呢也是像偏流行，但后来觉得毛不易好像最适合的是这种比较清新的吟唱风，所以还是要保持自己的风格啊。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就是毛不易在这次庆功会上演唱的，来自新专辑《平凡的一天》当中的这首歌曲《给你给我》。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给你我微不 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给我你灿烂无比的初春和深秋，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给我你最最真 最好注脚 La F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北京时间7:45，上一周的桃花源大家还有印象吗？ 嗯哈。 啊，怎么笑得这么尴尬呢？ 因为我现在呢已经穿好了一身拳击服，跃跃欲试了啊！ 今天是周四，金鱼跟月鸟小哥哥的 battle 第一轮，我们来趣味的 K 歌哈。 对， 一般我们第一轮的时候都会找一些比较好玩的歌来跟大家一起去唱。 今天这首歌很好玩吗？ 今天这首歌太专业了，我好难呀！今天太考验我了，我现在手都有点抖。 对吧？今天都是你拉来的歌，然后第一首就给我们来一首 Bang Bang，有点夸张吧？金鱼 ，Jessie J 的名曲啊 ，Jessie J Around the Ground 和 Nicki Minaj。 对 啊 ，Bang Bang 太高了这个调，所以我要是唱毁了之后，大家就别笑我啊。 反正是你主场了哈。 但是你不能逗我笑， 啊、 你 不 能在这捣乱， 我不逗你笑。 好，准备好了，各位，金鱼跟月鸟小哥哥，你到底要站哪一个呢？我们的 K 歌 battle 第一轮， Round One 开始了 ，Ready Go， 等等，让我再缓一缓，清清嗓子。 嗨， 重新来。 好 ，Round One Ready Go。 She got a body like hell, the best fun I can give into you all the time. She got a body like a Cadillac, but I can see the overjoy. Swing for the waves that. 你划什么水 swing for back. See anybody could be bad to you. You need a good girl to blow your mind. Yeah. Bending to the rule. I know you want it. Bang bang, not over you. Let you have it. Wait a minute, let me take you there. Wait a minute, let me. Bang bang, zickers are hard. I know you want it. Bang bang, see her my car. Let you have it. Wait a minute, let me take you there. What the man tell you？ 你这是什么搞笑的唱法？ 哎，我今天的这段还不错啊，我觉得。 哪里不错了？ 我来听听原唱啊。 Not over you. Let's have it. Wait a minute, let me take you there. Wait a minute, tell you. Bang bang, see on my car. No money. Wait a minute, let me take you there. Wait a minute, tell you. 哎，不错哎。 哪里又不错了？大家都说笑死了啊！咱们俩这歌太提心醒脑了，所以早上如果没有睡醒的话，正好在上班路上听到了这一段。 所以大家如果现在想站静鱼的话呢，或者想站郭鹏的话呢，都赶快来选择一下战队啊，到底要站哪一队啊？ 对，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在稍微差不多八点半左右的时候还会有一轮 battle， 所以那轮是非常认真、非常认真的。 那什么这轮也很认真， 对，也很认真。 这轮你看我这个副歌唱多好，对不对、啊？ 副歌唱的多好， 再往上顶一下，好不好、啊？ 太可怕了，好吗？好了，认真回来跟大家聊一聊，切换一下频道。 很认真，刚才什么叫不认真？我刚才真的，我搭的我这辈子没有这么累过，你知道吧？ 啊，你有多累啊？你基本上就是，哎，我们能把这段原音重现一下吗？你用刚刚搞笑的那种唱法、啊。 我没什么搞笑，我是很认真的唱的，好吧 ？Wait a minute, let me take you there. 啊 ，Wait a minute, tell you. 啊，因为我要模拟出就好大一个乐队的感觉啊，一定要这样的感觉，和声好吗？ 哎，今天真的是叫醒大家了啊！也来问问大家，你最怕跟什么样的人交流？我最怕跟月月鸟小哥哥这样的人去一起合唱。 讲不讲道理？你说啊？ 今天到底来站我们俩哪一个？现在已经看到了很多人发过来了答案啊！那再给大家一点时间，今天我们的 battle 大战，大家要站哪一队？同样呢，也是跟我们待会儿还有再一轮的时候啊，提前预热一下。今天竟说要站月月鸟小哥哥，因为觉得月月鸟小哥哥嗓音合适。 我的嗓音适合大乐队的编制啊。 还有木了个木说郭鹏你赢了，成功的用三句词唱赢了静瑜。 景盼说感觉小哥哥有痰。 还有 Kisling 说不行要笑死了，所以月月鸟欧巴你是伴奏吗？ 对对对，我是伴奏的。什么伴奏？我今天好好唱的好吧、 我今天唱这么高的高音，所以就被你那两句啊。 没有。魏小念说了，静瑜是被主持人耽误的歌手啊，连女人都爱。 谢谢，就只有魏小念在占我了。 是 我今天唱了那么高的高音，就被你两句啊啊给打败了。 我上次还不是被你的一个打鱼的这么有，都是一样了啊。 好了，接下来呢还有一个不认真唱歌的组合， 但这是什么组合啊？ 就临时搭建的哈。但他们呢，还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挺好玩的事儿吧。这同样是在日本出现的。最近在东京的街头有一辆粉红色的巴士。车身上绘着花朵的图案，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交通工具，不是巴士，而是一家贝蕾咖啡馆，专门停驻在大型的娱乐社区当中，向夜间出行的女孩来提供咨询跟保护，来避免她们受伤害。 所以呢，这个巴士叫做粉红巴士嘛，那它是17号首次出现在新宿区的歌舞伎町，车上呢免费提供食品以及饮料，还提出了这个专门的聊天空间。所以呢，到晚上10点钟，合计15名女生上车吃东西聊天，向车上工作的人员倾诉心中的忧虑。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倾诉忧虑吧。 对，工作人员说，在歌舞伎町夜游的女生大多家境贫穷或者遭受父母的忽视或者暴力，所以他们希望可以来到这里，能够让他们感觉到放松跟休息。 所以你找了 这 么一首歌，这个 有没有很像你刚刚那个 粉红色的回忆？送给大家，唐人街探案当中的 粉红色巴士，粉红色回忆。 送喜，无论你在纽约 还是大北京。各位亲爱的朋友， 浪太浓西 Happy 跟我们一起， 春节春节就要来临，浪太来送喜， 年终奖压岁钱数到手抽筋， 又是一年合家团聚，来姻缘看喜剧， 这一年多欢喜幸福满意。 赢回来一成， 有没有？刚才我说了吗？我说我今天，哎，但是我觉得有几个人说法我一点不认同。我今天在特别认真的唱歌，然后有人说，哎，郭鹏这个效果器加的不错。 Gary 说郭鹏牌效果器这划水，辛苦静瑜了，挺好玩的。还有那个木木也跟我说，静瑜唱功了得，棒棒的，告诉我月月鸟小哥哥在配唱吗？很辛苦啊，静瑜居然没有笑场。你知道我非常认真的在忍，因为这首歌很酷嘛，整个你想 Jessie J Ariana Grande 合作的这种唱演唱的方式，然后我要听那中间啊，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静瑜没有笑吗？因为我们俩其实前面大概排练过两三次，该笑的时候他已经笑过了，所以在今天呢一直 Q 在自己的歌上，一直忍住没笑哈。哎，但是我觉得我刚才那段伴唱，我觉得真的有很认真，我真的只是模拟那个啊那个效果，你知道一大堆人其实是不太容易啊出来的，知道吧？ 什么不太容易啊？贺说月月鸟你是乌鸦吗？还有黑狼也跟我们说副歌太好了，都把我乐醒了。 底下那个 Nemo 比较有意思啊， Nemo 他说这个，哎，两位这一段太搞了，听你们即兴演唱导致我开车的司机都快晕车了。这不是什么好事啊，这不是什么好事， 保证开车安全啊，首先第一位的 是 Dory 跟我们说，我要站月月鸟，我儿子4岁半，平时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他就会跟着唱啊啊，超可爱。没有想到今天被月月鸟小哥哥演绎出来了。 所以我跟四岁的小朋友画风是一样的。 对，有一样的。 邱嘉欣说，建议你们俩在唱一下这首歌的时候呢，这个月月小哥哥连其他的英文字也不用唱了，就直接嘿啊就可以了。 你要再尝试一下吗？ 不需要了。我觉得这是每首歌有每首歌的这种意境嘛，对不对？ 是，我们待会儿八点半左右的时候还会再有第二轮的 Cake Battle， 是非常认真跟深情的一首歌曲。所以大家千万记得到那个时候还再来支持一下我们啊。 八点半一回来我们就开始了，好不好啊？ 对，那今天呢，同样也来问问各位，你最怕跟什么人交流？为什么？大家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 哎，是的啊，这个今天大家其实也发来了不少的这种答案啊，比如说 Mr. 三位说，和领导交流这件事儿，有人说过吗？ 很多人都在吐槽，像菲欧娜菜也说了，最怕跟我领导交流，满嘴跑火车，就是。他下过的指示转脸他就不认账了，这太可怕了，就让我们员工呢夹心饼干。 我觉得这件事就是把自己的权力呢当成了一种这个随意可能摆弄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作为一个上司的话，做什么事情其实下属心里是有数的，对不对？ 对，迷茫的蛤蟆也提到了害怕跟领导交流，所以你最怕跟什么人交流，为什么呢？答案可以继续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浩神儿，那个贵宾犬的英文是什么来着？ 贵宾犬VIP dog。 17奥迪30周年，购奥迪 A6L 立享18期零利率金融优惠方案，尽拥梦想天地，三十而立，理想先行。17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提前添加紧急联系人，并习惯使用行程分享。 歌华小果电视盒子开卖了，歌华直播回看加爱奇艺三端海量视频加百度智能语音操控，五大套餐最低398元起，

在跑步机上跑步的时候，注意不要离控制台太近或者太远。离控制台太近的话，跑步的时候手臂的摆动范围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把自己跑步的位置会固定在跑带的中间，才能让优化步幅，保证跑步的安全性。但如果离控制台太远的话，一旦速度太快或者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手则不容易够到控制台。虽然呢，有的时候跑步机具有完全贴合手型的一些设计，但是这样也是非常危险，一旦稍微脚步跟不上，就会被跑带送到地上，你知道了吗？跑步机的中间位置是保证你跑步的时候平衡输出，而这就像是爱的主打歌，只有在中间 C 位的时候才能够保证你这份爱才能够准确精准地传送出去。来听到的是萧亚轩《爱的主打歌》。 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7，这里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啊，我是国榜。 今天来问问大家，你最怕跟什么人交流？为什么？在广告之前呢，很多人来吐槽了一下自己的老板。那么小蔡也跟我们说，我其实最不喜欢跟单位的女同事沟通打交道， 因为 他们总在背后说别人坏话，造谣、拉帮结派，还成立小集体，还挺烦的。 有这么多吗？说坏话、造谣、拉帮结派、成立小集体，哇，感觉一步一步都往上攀升的感觉，大 boss 打不完啊！ 集在一起了， 是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悠悠说，我最怕和不爱说话的人交流，因为呢我就不爱说话，嗨，所以两个不爱说话的人凑在一起，剩下只有尴尬，这不就是这个干瞪眼吗？对不对啊？ 对，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Lunatic 给我们说，最怕跟特别轴的人交流，你说什么他都不吃，他就坚持他那一套，所以真的是没办法。 对，那喵阿呢说，我身边的这个司机说最难交流的是女人，你跟他讲理啊，就刚才说过了啊。 对，分享了。 对，丁香的说最怕和孩子的老师说话，我估计这个时候呢不是说老师他说的有什么问题，而是跟他老师说话本身已经代表了一些问题，就是孩子肯定最近表现得不好，对吧？ 还有低调小医生跟我们说，最怕跟老婆交流，因为真理总在他那里。你发现大家抱怨的很多就是不是跟老公交流，就男朋友，基本上分两类吧，老公男朋友跟老婆女朋友，就觉得没办法交流，没办法沟通。 我给大家出个主意，你下次觉得你比较难跟谁交流，你就把他贡献出来，然后我们到时候给大家来一个 party， 看谁比谁更难交流，好不好？ 你这是什么烂招啊？贡献出来大家在一起集中吵个架吗？早音乐秀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儿呢？ 不是集中吵个架，就是你看到别人这种难以交流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 我家里还挺好的， 我这还可以。对， 你这是什么方法呀？真的是我们要给大家提供的真的是能够切切实实促进夫妻和男女朋友之间关系和谐的好方法。双十一快要到了，买买买才是能够促进两个人之间关系和谐的好方法，对吧？ 你说好像这还真的挺对的。 而且听说 SKP 北京 SKP又要搞事情了，你这个混迹潮流圈的，你不知道 Stone Island 要在 SKP 做 pop up 吗？大老板也会去 哦。你这个消息准不准？大老板名字叫做 Mr. Color Rivetti 啊，他也会去吗？因为你知道这个他们家是小众的军事冷淡的风的那种男装，所以设计精简的是适合各种年龄段的，而且呢常常跟大牌联名，所以从来没做个 pop up， 而且那个不露面的大老板第一站竟然选择在了 SKP 吗？ 对啊，北京 SKP 啊，你惊讶吧？但这个消息绝对是我从内部打探的，而且限时店跟 SKP 周年庆撞在了同一个时间。大家都知道每年 SKP 周年庆店庆的时候人非常多，就人山人海，等着去领各种刷卡礼的呀，积分返现的呀，等等等等的。 哦，那好吧，那你要不要跟我走一趟去看一看老板的真容，而且能在我剁手的时候控制我一下？ 第一站选择 SKP 当然去看呐。所以哎，你知道时间吗？ 不知道什么时候。 11月17号到30号，活动地点呢就在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一层。所以呢各位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跟你的男女朋友进行交流的话，带着他一起去看看大老板吧。 买买买， 谁叫我是爱买的女孩。

None of these perks, bitch, the pills on us. You don't gotta pay me for my time, bitch, the thrill's on us. It's all love, it's all love. I can't feel my motherfucking face, so what? I'm a numb nigga, chop on me with a drum nigga. Run up on me, you a dumb nigga, shoot shit up. Molly in my body, I'ma bullshit up. I don't think nobody getting high like us. Hey, unbelievable, I done popped off. You a knockoff, I'ma leave you gone and pop off. Cause the world on drugs, cause the world on drugs, cause the world on drugs, cause the world, cause the world, cause the world, cause the world on drugs. Yeah, I came in styling, I don't need a stylist. Don't need a stylist. Yeah, I'm good on the prices, I don't need a wallet. About to go up, you can call me Scotty. I'm about to go up, you can pass me a water. I popped a Tesla and Rory, had my luck on the passenger. I'm tryna sneak and get high, you need to come pop with me. How'd you be acting shy, poppin' in Miley? I can't never be sober. I'ma come knocking at your door like Jehovah. I brought us some pills, let's go take it. I brought us some chronic, ain't gon' lace it. We've been in the club in the Matrix. There's not a better feeling, no replacement. World on drugs, can you give me some? I don't feel no pain, cause this pill got me numb. The world on drugs. The world on drugs, yeah, the world on drugs. The world on drugs, yeah, the world on drugs. I can hear these voices in my head. If I'm sober, then I might be dead. I can see the devil in my bed. I was born a rebel, I'm not scared. You've been taking drugs and you've been hiding it from me. You've been taking drugs and you've been lying to me. Hey, unbelievable, I done popped off. Unbelievable, you a knockoff. Unbelievable, gonna pop off. Cause the world on drugs. 江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北京时间的8:21，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还挺有意思的话题。人们经常说借酒浇愁啊，这种说法现在被证实可能真的是科学的。 是因为那么他们的一项最新研究的显示，喝酒之所以能够浇愁呢，是因为酒精当中有劫持记忆形成路径的功效，让大脑呢是忘掉一些不愉快，只记住一些美好的事物啊。 这就是很多人期待的，我可以选择性记忆，就是把不美好的东西忘掉，只记得那些让我开心的事情。研究人员是用果蝇来做了一个实验。那如果我们的人类的记忆形成跟果蝇相似的话，一杯葡萄酒就可以让大脑忘掉不愉快，但是呢，只能持续1小时啊。 所以得不停的去喝。不过呢，成瘾专家也提醒，尽管呢酒精能够让人忘掉不愉快或者减轻负面的情绪，但是过多的饮酒的副作用不容小觑。毕竟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借酒 消 愁， 愁 更愁， 抽刀断水，水更流、啊。 谁有最后一句啊？我们来听来自李晓东在歌手现场演唱的这一版本的《消愁》。 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

妙的爱上你。哎，月月鸟小哥哥，你觉得会不会有听众在上班的路上，然后就听了咱们俩嗷一嗓子，然后莫名其妙的爱上我们？ 反正我知道上一次呢，爱上我们俩的时候呢，也是因为朱主爱的一首歌曲《想要》， 介绍一颗心献给你，我很爱你。这么快连词儿就都忘了？ 当时你不是介绍一个什么搭档给你？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他非他成熟又美丽， 想带来新的欢乐给你，他成熟又自信。 什么呀？ 忘了 词儿全都忘了。 不过没关系啊，我们俩呢今天带来了新的词儿，因为刚才那一段那个 Bang Bang 的 battle 呢，是让不少人呢开始关注了我们俩的。 月月鸟小哥哥好划水啊！ 没有划水，就是那段我觉得我很好的起到了一个跟邓紫棋一样的效果，就是唱 hook。 哎，这月月鸟小哥唱 hook 了。周可以说这首歌怎么这么长啊？看来是已经在等我们八点半的 battle 等很久了。 是啊， 马上就来。 哎、 那接下来呢，真的是非常认真的在唱了。月月鸟小哥哥不划水，静怡也不划水了。因为这首歌真的好难啊。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最珍贵》，来自于张学友和高慧君。所以今天呢，是由我们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版本。 对，那同样呢，当然 battle 不是最终的目的。好，当然呢，我们俩是希望我们俩演唱的方式，然后带动大家一起唱，同样也是我们唱 A 段，大家来唱 B 段，好不好？ 是，来跟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那同样听完我们演唱之后，也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告诉我们金鱼跟月鸟小哥哥，你要站哪一个呢？准备开始喽！ 深情版的， 明年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 爱流泪，你别拿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 我不撤 退，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突然发现搞笑的歌唱多了，到这种深情的歌不知道该怎么拿捏情绪啊， 好像非常想用方的方式去唱一下这首歌曲。 桃花源里还有一段，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来了啊， 一起来了。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 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 爱，你别拿眼神眼泪相对， 是否很美，梦才会真一点。哦耶，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 我不撤 退，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 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爱， 你别拿眼神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是否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 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妈呀，先把自己感动到了。 今天唱完了整首，也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消息要跟大家公布了。 嗯， 这个月鸟小哥哥呢，每在周四会跟大家 K 歌，我们也觉得就自己这么唱吧，有点没意思，所以我们俩想组建一个早秀乐队， 这是大消息， 哎，征集一下哈。 是， 当然呢，我们又是有门槛的，就是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呢，也有乐器的专长，比如说会吉他呀，会贝斯呀，会架子鼓啊，或者会钢琴啊，等等等等的，都可以来加入我们的早秀乐队当中。我们是真的会组建一支乐队来跟着静鱼和月月鸟小哥哥一起 C 位出道哦。 是的，我们欢迎大家呢，把自己的这种才艺呢，都通过这个小视频的方式传给我们，好不好？随便录一段，就是你不管你是弹吉他、弹贝斯，或者是打架子鼓，都可以，然后都可以发一段小视频， 吹笛子什么都可以， 只要 有 生驴和旭月杨柳啊， 乐器的这个专长，最后我们会组建一支早秀乐队哈。 是啦， 那大家呢，其实比较方便的方式就是你发抖音，然后直接@我跟月月鸟小哥哥。那静鱼的抖音账号呢，就是 JY， 就静鱼的首字母 JY974。 嗯，另外呢，我的这个 ID 呢是974DJ。 是，让我们看到你在抖音上当中秀乐器的这一段小视频，同样呢，就可能会加入到我们的早秀乐队当中。加入到乐队当中会怎样呢？会来到早安音乐秀的节目现场直播间。对，就是我们俩在演唱的同时，你在直播间当中帮我们俩伴奏。 是，这支乐队呢就叫早安音乐秀后花园乐队。 哎，对，就明年呢，我们后花园乐队还会 C 位出道哈，我们计划办个什么巡回演唱会之类的。 想的已经太多了，反正我们现我们还是鼓励大家能够多多的把自己的这种爱好能够上传过来，好不好哈？ 嗯，同样呢，也可以直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先跟我们报名一下哈。那具体商量看怎么样的形式，我们来通过一个考核，希望你可以出现在早安音乐秀当中。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今天非常深情的演唱了两首歌曲啊，音都特别高，哎呀，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可以 C 位出道了。但是对比一下我对标的这位女歌手，我觉得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毕竟我的偶像她太优秀了。 你对标的一位女歌手？ 对呀、 啊、你说的不是下面这位吧？ 就是 Adele 啊。 Adele， 你要跟她对标吗？你血性Are you OK？ 不，只是一个美好的期待了。 是， 因为我偶像最近完成了一个大事件，在英国 Heart 杂志公布的30岁以下的名人富豪榜当中，他是以 1.47 亿英镑的成绩登顶榜首。 哎， 所以这是我登顶的一个目标嘛。 对， 先制定一个小目标嘛，赚他一个亿英镑。还是英镑，天哪。 你还是家里开逛去吧啊。那第二位呢是歌手 Ed Sheeran 以及呢演员丹尼尔雷德克里夫啊，分别呢是以9400万英镑以及8700万英镑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但非英国榜中，你知道冠军是谁吗？特别可怕，来自于卡戴珊家族的小妹妹 Kylie Jenner 是拿到了6.88亿英镑啊。 对，她真的是挺厉害的， 超级厉害啊， 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啊，赚了这么多的钱呢。歌手 Justin Bieber 还有妹妹 Taylor Swift 是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可以看出三十岁以下的名人富豪榜当中，歌手的收入要远远大于影视明星。 嗯，这么说看来我们俩每周唱两首歌是对的。 希望早日可以实现1亿的小目标哈。 是哈，当然呢，这些呢跟国内的情况应该是截然相反的，因为在中国这个年轻一代的明星当中呢，影视明星的收入是远远高于歌手，基本上是两个数量级了哈。因为一个演员一部戏的收入可能会比一个一线歌手一年的收入都要多一点点啊。 那造成这种差距的并不单纯的说是因为国内唱片市场萎缩，实际上欧美歌手的很多收入确实要比演员丰富很多，所以其实国内的音乐演出市场还有很多去拓宽的地方了。 是，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 Adele 这首 Send My Love 来 To Your New Lover。 听听他为什么能赚这么多钱，歌声当中来给你答案哈。 This was all you, none of it me. You put your hands on my body and turn 我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在咱们俩唱完歌之后在后面接一首 Adele 的歌？ 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时候应该放首就刚才那种什么夏天夏天过悄悄过去留下小咪咪这种歌曲，就是还可以啊， 对比的太明显了。感觉 胡静问了一个问题，静宇小姐你到底有多少偶像？ 嗯，就有点多。 对，太多了。什么就是你现在可以把什么吴彦祖啊、于燕呐、啊、这些人， 对对对， 排成一排。 是是是。 杰伦呐、 啊， 对吧？ 杰伦呐、Adele 啊，这就分演员跟歌手嘛。 嗯。 刚刚呢，我们有说想要招这个早安音乐秀后花园乐队哈，那么。CX Fun X 跟我们说三角铁算吗？ 三角铁可以，就怕你敲不对时候呢。 你给我们发一段你展示的视频，我们先看看哈，就值得就是拉进我们乐队的，我们就再单算一下啊。 嗯。 那刚刚呢这段演唱之后呢，大家都说感觉好像进了 KTV 一样。 嗯。 但是呢，还是更喜欢我们俩唱这种搞笑的歌曲，感觉我们俩在谐星的路上走了一去不复返了一点。 就是明明我们俩还以为我们俩也可以唱一些这个深情的歌曲啊，后来呢发现我们俩真的在这条道路上狂奔不已。我忽然想起了一位歌手，他名字叫做庞龙，叫庞龙。你叫庞龙，原来是唱爵士的。 你为什么要拿 我 来对标庞龙啊？ 后来呢，他忽然开始唱起了《两只蝴蝶》， 太可怕了， 就走得越来越远了。 我看到了小铺四爷跟我们说，听你们演唱，特别是听完刚刚那段 Bang Bang 之后，就觉得你们简直是后花园的凤凰传奇啊！ 悠悠的唱着， 就总之女生负责飙高音，男生负责又又又啊 啊。 是每周四的时候，静宇会跟音乐鸟小哥给大家带来一段 K 歌的 battle， 也希望带领大家一起欢乐上班路，我们一起在上班路上一起唱起来。 是， 同样呢，我们想组建一支后花园乐队，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进来。 嗯，好，今天我们最后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啊。预计呢，今明两天经常的没有明显的冷空气的活动，天气呢是以晴为主，但是呢，污染物会积累一点点，空气质量有所下降。白天最高气温是17到18度，晚上呢是3度到5度啊。 嗯，讲真的，如果遇到特别不好交流的人呢？你就不跟他说话了、 嗯、 但是呢比如说像甲方啊或者说像老板啊这类的人到底该怎么办呢？ 嗯，你就可以给他唱一首讲真的讲真的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啊、 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明天7点到9点早安音乐秀不见不散了，各位 明天见了，各位。 有个号码一直被存放，源自某种倔强，不舍删去又不敢想，想去又不敢想， 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